他突然俯身，眼看着俩人的嘴唇都要贴在一处，他才猛地停下来，看着男人的眼睛，在那双危险的眸子里，他找到了小小的自己，冲动的火焰立马就熄了。 秦总，我怎么舍得扭断你脖子啊？我还指望你帮我洗菜呢。 雷蒙挺佩服自己的反应的，就这他喵的身体都快起火了的时候，他居然还惦记着他菜还没洗呢。秦锦城也是没了脾气，嘴角咧开很大的弧度，抬胳膊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起来。 干什么？ 帮你洗菜。 啊？ 秦锦城突如其来的妥协让雷少爷有点受宠若惊。哎，这就同意了，不收拾他了。秦锦城跟他打架打输了，然后老老实实的去洗菜了。雷蒙撑着沙发站起身，转身走向灶台的时候，怎么就觉得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呢？这画风好奇怪的说。哪里奇怪了呢？雷少爷又是一时没有想明白。秦总说洗菜就洗菜了，绝对不玩花活的。别看他动作粗鲁，但洗的菜是真干净，雷大厨相当满意，抬头笑眯眯地夸了一句： 秦总，你天生就是打下手的吧？你这菜洗的…… 闭嘴，我是考虑到一会儿这菜我自己得吃。 秦锦城，你真实在。 雷少要开始炒菜了，拿了一个杆把手机支起来，然后大厨模式开启。秦家这厨房虽说是开放式的，但俩大男人往那儿一站，转身侧身之间还是难免会碰到的，胳膊擦一下，腰撞一下。雷蒙觉得这火呀是蹭蹭蹭的往上涨，感觉身体都快起反应了。他偷偷的去看了一眼秦锦城，男人难得的淡定，连耳朵尖儿都没有可疑的粉红色。哎，这他喵的就奇怪了，撩了这么久了，没道理临了了对他免疫了呀？是熟悉他的技能了，还是终于反应过来他是个男的了呀？不管哪一点吧，对雷蒙来说都不算什么好事情。一个菜搞定出锅了。 成啊，帮我拿个盘子。 雷蒙是下意识地拖出口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话已经收不回来了。秦锦城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盘子呢便递到他的手里，对于他无意识的称呼并没有在意。进来的刘琴却不是这个反应了。秦锦城的客厅厨房跟饭厅之前是没有门的，大通铺那种连成一片的。刘琴从客厅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句话，脚步下意识的就是一顿，他抬头扫了二位一眼。哎呦，好一副老夫老夫的既视感呢、啊、真是闪瞎了他的狗眼了。他说呢，从拍卖现场一出来就火急火燎的让他去买菜呢，连公司都不回的往家里赶，感情是要跟雷少约会呢。刘琴不敢干涉大佬的私生活，只得默默地又退出了房间。这算了一下，自己呢出去吃个快餐再回来，就别这么不识趣儿的当电灯泡了。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了声响，雷猛抬头往大门的方向看了一眼。 刚刚刘琴是不是回来过？ 没看见。你到底还有几个菜？我饿了。 秦锦城头都没抬，拿筷子夹盘子里的菜往嘴里送。雷少爷做的菜跟他的长相成反比， 真心拿不出手的那种，但味道貌似还可以，也可能是因为他饿了。管他呢，能吃就行，也没指望雷少爷这种现学现做的厨子能做出什么美食来。 别急别急，剩下很快的，你要没事就去拆礼物，我这没什么要你帮忙的了。 秦锦城怔怔地看了他几秒，最终扔下筷子走了。这怎么的还带生气的呢？让他洗菜不高兴，现在让他拆礼物又不高兴，姓秦的真难伺候啊。雷少爷嘟嘟嘴，内心腹诽日常吐槽。雷少爷把三菜一汤搞定，走到沙发跟前叫秦总吃饭的时候，才注意到男人正盯着两盒内裤入定呢。哎呦喂，这也行吗？ 哎，行，吃饭了。 秦锦城抬头逆向他，眼睛里冷得能掉冰渣。 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？ 两盒内裤，怎么好意思强调它是礼物呢？ 这怎么不是礼物了？秦总，你是不是对礼物这个词儿有什么特别定义啊？要不你详细跟我说说，我下回就照着买。 滚，拿回去，我不要。 别呀，我照着你的号买的。那什么，我不是穿走两条吗？现在买两盒送你，要不下回…… 没有下回。雷蒙，你要点脸，好歹也是雷家的少爷，天天蹭人内裤穿算怎么回事？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我这穿了两条给你买两盒，这还算不要脸啊？还有，你也知道我是雷少啊，这不雷少爷还给你做顿饭呢。 雷蒙也气，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骂过呀？但看到秦锦城那张脸，他的气儿又消了。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他就是喜欢上这个人了。但如果是啊，换做别人，他不可能放得下身段去给人做饭的，更不可能被人这么骂还不上火。不，他现在也上火了，不过这火跟那个火还是有点区别的。他现在比较想把对面的男人按在沙发上，扣着他的脖子狠狠地亲他的嘴。 那我可得赏脸吃。 秦锦城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拿起两盒内裤扔到了沙发的角落里，表情在喜怒之间转换的那叫一个快，让雷猛有点懵逼。秦锦城是喜欢自己做的饭，但讨厌自己送的内裤吗？为什么呀？他为什么会讨厌自己送他那……好吧，这好像是挺那什么的。听说只有女朋友喜欢给自己男朋友送内裤，哥们儿之间好像没有送这个的。这个事情啊，雷猛无处可考。反正他没有送过沈浩这种东西，但他也没穿人那个什么呀。雷猛洗了一个手，走回餐桌前，奇迹地发现桌上摆了瓶酒。他看了秦锦城一眼， 喝点。 嗯， 庆祝一下拍卖的事儿。 嗯， 那还是得喝点。 雷蒙一想到安哲辰那张脸，还有他后来都被气到没心情找自己了，这都让他感觉到痛快。更何况之前他们还坑了江哲一把，这小子拍那块地亏定了，他老子恐怕会被他气死。就这么个角色还想在他面前护住郭杰，这不开玩笑吗？雷猛拿过杯子替秦锦城倒了一杯，又把自己跟前的杯子倒满，先端起酒杯说道， 秦总，这杯敬你。真是这么久以来我好像还没跟你喝过呢，今天一来为了庆祝，二来咱们的第一次，我先干了。 雷蒙的手被按住，秦锦城的目光凉飕飕的。 什么第一次？你会不会说话？ 就你那胃还干了，不想活了。行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先吃饭，吃饱再喝。 雷猛瞧着秦锦城的认真劲儿，也没跟他较真儿，乖乖的放下酒杯，乐了两声，便开始吃饭。 秦锦城，萧炎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惯着我？脾气好的不像传说中的那位爷。 说什么？ 秦锦城把每样菜都尝了一口，发现还是最开始出锅的那盘肉好吃，汤也勉强可以。 就我这个人呗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 好吗？雷少是不是忘了刚刚人冲你发脾气骂你这事儿了？ 我怎么？ 没什么，你就告诉我，萧炎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什么？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。 秦锦城表情没什么变化，时不时呢吃口菜，偶尔抿口酒，看不出来异常。雷猛盯着他看了好几秒，确定他说的是实话，就更加想不通了。